爱惜，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，飞向幸福的地方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北京时间23:00 FM 986